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4集。夏侯恋愣了一下， 啊， 那时候你贪婪不肯给我喂招，我只好一个人练，但每天晚上你娘一定会来和我对招，她扮成高飞，疯疯癫癫，出招全无章法，却能把我打得抱头鼠窜。后来想起来，她的章法只是看似乱七八糟，其实招招是伽蓝刀的变式。 沈觉说道， 刀法精髓无外乎快与变二字，唯快不破，唯变莫测，你娘兼通二者，所以她是刀术大师，天下无人能出其右。可惜我毕竟杂事繁多，没法子专心练刀，到如今出刀速度还是差了点，比不上你们童子功，只能在变上面多下功夫。 夏侯恋想了想说道， 那这样算起来你是我的师弟？ 是师哥。 沈觉纠正道， 不过行宫院还真只能我去。 夏侯恋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 暗杀是门手艺，光会刀术是不行的，暗杀讲究出其不意，你能做到走路没声吗？ 夏侯恋在沈觉面前走了几步，姿势颇有些奇异，落地竟然真的悄无声息。 这是狸猫步，我小时候练了一个月才学会，你会吗？ 沈觉抿唇沉默， 爬树上梁你也没我厉害。 夏侯恋补充道，他的体术是沈觉看在眼里的，走在房梁上如履平地，不从小练习根本难以做到。沈觉叹了口气说道， 亥正三刻我们在梨树院会合，记住，倘若苗头不对立马回撤，不要耽搁。 夏侯恋冲他一笑，月影下浓眉朗目，笑意灿然， 行，亥正三刻梨树院见。 月隐千山，夜色浓稠，行宫院外四处竹树环合，回廊勾连，岩崖翘角，勾心斗角，红灯笼打下晕红的光，巡逻的禁军在回廊里行走，锁子甲上暗光流淌，甲下深红叶撒上彩绣的江崖海水隐隐约约在灯影里浮动，八个禁军两人一排排成四列，一丝不苟地按着路线往行宫院走。八人一起转身的瞬间，头盔的后脑勺上掠过一道冰冷的光，一个黑影自黑暗里浮现，双手同时绕过最后面两个禁军的脖梗，腕下匕首割破二人的咽喉。前面四人听见声响疑惑地回头，却见身后两个同伴垂着头站着，有些奇怪，狼影下显得直挺挺的，像鬼魂上身，看着瘆人。 你俩怎么了？ 有个人打了个寒战问，话音刚落，两道寒芒分别从二人颈侧射出，没入前面二人的口腔，二人圆睁着双目倒地，最后二人拔刀而出，正要呼喊，一个黑影猛虎一般跨步而出，黑暗里一道凛冽的寒光一掠而过，仿佛漆黑天幕上横亘的电光。二人惊悚地发现自己说不出话了，胸襟上落下淋漓的湿热，他们后知后觉地摸了摸喉咙，喉间正汩汩流着血。夏侯恋拖住他们二人的脑袋，将他们缓缓放在地上，然后把八具尸体都拖到树影深处。夏侯恋摸到东门外十步远的位置，门口站了两个兵士，他藏在大红爆柱后面，朝地上丢了一颗石子。有个兵士听见声响，探头探脑地走过来，一面警觉地问道， 谁？ 自夏侯恋身边经过的那一刹那，夏侯恋猛然伸出手捂住他的嘴，腕下匕首弹出，割断他的喉咙。兵士霎时间软了， 夏侯炼一把把他拖到阴影里，整了整衣装，走了出去。头盔打下的阴影遮住了头脸。另一个守门的兵士看不清他的容貌，以为他是同伴，问道： 什么东西在那儿？ 夏侯炼没应声，径直走到他面前，左手捂住他的嘴，右手将匕首插入他的肚腹。森森暗夜，刺客幽魂一般行走在阴影里，杀人。血花在黑暗里迸现又消失，像绚烂的烟火。禁军悄无声息地挨个减少，最后一个兵士死在殿门外汉白玉石栏下，被杂草遮住了身躯。夏侯炼提着染血的雁翎刀步上石阶，弓腰贴着朱门听了会儿里面的声响，抬头看了看月亮，月亮飞过第二根飞檐，已是亥正。他将刀插入门缝，缓缓拨开门栓。殿中寂静无声，夏侯炼钻进屋子，轻轻掩上门。他适应了一会儿黑暗，朝里间摸去，雕花大床被黑暗掩着，床沿盖板隐隐约约露出八宝罗殿的细碎流光，杏黄色的帐子合得严丝合缝。夏侯炼瞎着腰一路摸过去，轻轻掀开帐子，床上空无一人。背后陡然响起万博海的声音： 你是谁？ 夏侯炼悚然一惊，回过头却见万博海赤脚站在罗汉榻上，从旁边的刀架上拿起雁翎刀，抖落刀鞘，凛冽的刀光在暗影中迸溅如雪。这家伙竟然睡在榻上。他从榻上走下来，燃起一方烛火，殿中顿时亮堂了些许。黑暗中的夏侯炼现出身形： 没成想我的帐下也会有家贼，你是哪个营的？何时成了神烟的走狗？ 他侧耳听了听外头，默然一震： 你把外面的人都灭了？ 万大人，您胜不过我，不如束手就擒。 夏侯炼长刀下压，缓缓抽出刀鞘。 狂妄！ 万博海冷冷地微笑： 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无名鬼。神烟好大的能耐，竟能去世伽蓝最强的刺客。无名鬼，沈烟能给你什么？本官也能。你不如投靠本官，钱财、女人、名声、权势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 夏侯炼淡淡笑了笑，抬头看了眼窗外，月已掠过第三根飞檐，亥正一刻。 抱歉，我只想当督主的狗。 他单膝跪地，刀刃藏于肘后。 万大人，请。 婆娑树影下，窗纱仿佛皮影戏搭就的舞台，二人映在素色纱罗上的影子是戏台子上的皮影，仿佛两只猛兽在晕黄的烛影中相互扑咬。夏侯炼劈刀向下，刀刃划破空气，爆发出凄厉的尖啸。万博海迎着夏侯炼的雁翎刀回砍，却在刀刃相撞的那一刻，手掌猛地一震，虎口顿时破裂，淅淅沥沥渗出血来。夏侯炼没有停歇，迅速发起下一击，同样是凌厉如电的一斩。万博海接招的一瞬间，仿佛雷气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